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别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之下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本是天空晴朗，气象条件对于白天气温上升和夜间气温的下降都是比较有利的。中午时段呢，天气比较热，应该减少户外活动，而夜间休息的时候应该注意适当的盖着点，避免因为身体受凉引起其他的疾病。我们来看具体天气，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度，夜间最低气温23度。提醒大家，夜间温度较低了，休息的时候注意盖着点，避免身体受凉引起疾病。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目前京通快速四惠桥到四惠东进出京双方向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再来看一下西部城区环路方面，西二环天宁寺桥到西直门桥的南北双向，西三环苏州桥到新兴桥北向南方向，新兴桥到航天桥由南向北，西四环的四季青桥到五棵松桥由北向南，以上路段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本栏目呢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 现在三高的人群不断壮大，越来越多的人染上了这几种富贵病，高血脂作为三高之一，很多人都在积极的预防。血脂高是因为油吃太多了吗？吃素就不会高血脂吗？为什么有人不吃肉天天运动血脂还是脂高不降？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朝阳医院心脏内科副主任医师张娟给您说说如何正确降脂。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北京朝阳医院心脏内科副主任医师张娟。您好，张主任。 哎，你好，白老师， 欢迎您的再次做客。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如何正确降血脂。那么大家关于降血脂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嘉宾一起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呢是010-6515-0822 6515-0833。您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想要收看我们的节目呢，也很简单，今天我们是在 腾讯视频以及新浪易直播这两个客户端进行视频直播的。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也可以把您的问题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那收听我们的节目不仅可以长知识，同时啊还可能收到小礼物。今天我们准备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的题目是现在这个三高人群不是越来越多吗？很多人都认为是和吃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是，高血脂都是吃出来的吗？比如说这个大鱼大肉哈，肥甘厚味，我们吃的太多了，会不会就容易患上高脂血症呢？那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我们的网友在这个直播平台上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高血脂都是吃出来的吗？如果不是，还有哪些人哪些可能会导致高血脂呢？您的答案越详尽越有可能会获得我们的健康小礼物。今天呢，我们会挑选出两位答对听众送出小礼物，抓紧时间来参与吧。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两条健康资讯。近几年痛风的发病率逐年升高，很多患者经过一定时间的降尿酸治疗，血尿酸降下来了，但开始担心长期服药的不良反应。不少患者认为，如果严格控制饮食，减轻体重，痛风是否可以停药呢？据了解，目前认为大约 90% 的痛风是因为肾脏对尿酸的排泄减少所致，只有不到 10% 的痛风是由于尿酸的合成增加引起的。因此，只靠饮食和运动并不能改变体内血尿酸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同时，痛风之所以发病，是因为体内形成了一个尿酸池，比如说痛风池还有像多关节的沉积部位，泌尿系的结石就是这个尿酸池的最大存储库。经过一定时间治疗之后，虽然血液当中的尿酸水平已经达标，但是尿酸池中的尿酸也会持续性的释放。因此如果一旦停药，血尿酸水平会很快上升，导致痛风的再次发作。很多人发生了水肿现象都认为是肾脏出了问题，其实呢，水肿是由于人体皮下组织间隙中液体积聚而形成的。一般来说，当心、肾、肝脏等脏器发生病变及某些内分泌疾病、营养不良性疾病都可能会出现水肿的症状。因此水肿不一定就是肾脏病引起的，而肾脏病呢也不一定全都会水肿。如果出现对称性的眼睑以及下肢水肿，可以先到肾内科来就诊，化验尿常规就能够初步判断有没有肾脏疾病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这个家家难免有剩菜，很多人都在纠结隔夜剩菜是不是有毒不能吃呢？其实隔夜可能产生有害物质的是蔬菜。因为蔬菜中的硝酸盐较端，在存放过程中因为细菌活动可能转变成有毒的亚硝酸盐。虽然说冰箱中放一放，这种亚硝酸盐的量还远远到不了食物中毒的程度，但无论如何蔬菜是不建议剩24小时以上的，凉拌菜就更要小心了。对于放在冰箱里的荤菜，只要在吃之前彻底的加热，可以保存1到2天，虽然会损失一些 B 族维生素，但是蛋白质可以完全保留，也不至于产生有害物质。所以呢，一餐中应该集中火力把这个蔬菜吃完，尽量不要剩，而吃不完的荤菜可以留到下一餐。 夏天的风吹入我心中，你站在海边望着天空，你说世界是多么辽阔，渺小的我们拥有什么？当时 好，健康加油站，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北京朝阳医院心脏内科副主任医师张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正确降血脂。大家关于降血脂方面的问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6515-0822 6515-0833。同时呢网络收听收看，手机只要下载腾讯视频或者是在新浪易直播上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也可以把您的提问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同时呢我们还准备了有奖互动问答题，高血脂都是吃出来的吗？今天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会选出两位答题的听众送出健康小礼物，特别的实用哈，抓紧时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吧。好，说到这个血脂，尤其是高血脂，很多人脑海当中呢会出现一些画面，比如说这个一坨一坨的黄色呀，油腻腻的油状物啊，紧贴在我们的这个血管壁上，于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血脂高，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平时油吃的太多了呢？甚至有的人还会提问说，这个血脂是不是就是我们体内的一种脂肪呢？在这儿我们先请张娟主任给我们简单先来科普一下。 这个血脂啊，不是说我们想的那样，说一坨一坨的黄色的这个油状的东西，它不是说脂肪。那么实际上我们血脂里面呢，我们它就有点像血糖一样，它是我们检测的这个指标。那么它包含有胆固醇，这个胆固醇呢，咱们体内说呢，有好的胆固醇，有不好的胆固醇。好的胆固醇呢，我们叫做这个高密度的脂蛋白胆固醇，这个是好的。那么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它是不好的。所以我们经常跟大家讲，就是我们要高的越高，低的越低，这样才好。所以我们不能说一棒子打死我们的胆固醇都是不好的，我们还是有好的东西在的。 所以说其实血脂它并不是说就是血液里面的脂肪油腻腻一坨一坨， 它不是都不好，它有好的部分的存在， 也有好的部分哈。而且它跟我们比如说吃进肚子里的油啊，肥腻腻的肉啊有关系吗？ 实际上我们讲血脂血糖它的升高确实跟饮食有关系，但并不是说都是绝对的有关系。因为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会看到有的人他很瘦，或者说我就是天天吃素，但是他血脂仍然是高的，所以他不完全是跟饮食有关系，他还跟我们的体内的代谢是有关系的。 就比如说我特别爱吃肉，虽然看起来不胖，而且我的血脂从来也不高，反过来可能有的人呢他也很瘦，但是他一查体检他这个血脂高了，就会莫名的觉得平时我可能很吃素的一个人啊， 对， 然后运动的量也不少呀，那为什么我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个可能就是跟我们体内一些我们说看不到的一些原因是有关系的，对吗？ 它主要是跟我们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一方面跟饮食有关系，另一方面它还存在一个体内合成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的饮食，但是我们体内合成的这部分不是说我们光靠控制饮食就可以控制得住的。 好嘞，所以说呀，血脂它和我们的饮食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呢也有一些人的这个血脂高可能和他的饮食之间的关系又并不大哈，所以这一点大家首先要搞清楚了。我们来看一看，哎呀，前段时间就是大家开始纷纷被自己的体检报告所折磨，医生说了，体检的时候你这个血脂高，然后呢拿回家跟家长一说，这位某位同事的妈就说了，你平时就是因为喝水喝太少了，所以导致你的血液太粘稠才会查出血脂高的。那在这儿我们还得问一下这个专家，血脂高它跟这个血脂粘稠之间有关系吗？和我们平时的喝水多与少有关系吗？ 这个血液粘稠啊，经常是我们在外面做一些保健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的常见的问题。但是我们在医院里面一般来说不太是谈的这个血液粘稠度，我们还是来测量血脂的指标，而且这里面血脂的指标它不是只有一项，它有好几项。那么常规可能我们会测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那么如果说我们测一个血脂全项，可能指标更高一点，那并不是说我喝水多了或者喝水少了我这个血脂就会改变。确实这个喝水量的多少跟它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好像我们的父母健康意识很强，不管怎么样都要说多喝水。 就是稍微有点什么样的一个问题，然后父母立刻就会说，哼，就是因为平时喝水喝太少了吧。哎，尤其是就是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哈，每当我们去体检，然后撸着袖子在那抽血的时候，然后很多人就会说，你看这个人那个抽血抽的这个速度特别快，有一些人呢觉得流速很慢，因此就会认为自己是不是血稠，或是哎我这个比较顺溜，血液比较稀，这个跟这个有关吗？ 跟这个有的时候关系不大。为什么？因为现在不同的医院可能抽血还不太一样，有的可能还是采取我们传统的这种针管的抽血。那么比如说像我们朝阳医院呢，我们用的是这种压力的抽血管啊、只要你找到血管，轻轻的我们有一个负压的这个压力管，就很容易这个血就抽出来了啊、所以只有一种，就是有的病人确实他的甘油三酯很高的时候，你可能确实能够看到他这个血液好像讲到我们稍微有一点很粘稠，甚至有的时候好像有一层油漂在上面，这种比较少见，而且往往这种病人他确实是甘油三酯很高的时候情况出现的， 这是个案了。 对， 所以绝大多数人的话，其实我比如说我们的肉眼只是通过这个血液在抽血时候的一个速度快与慢是判断不出来的。 我们还是相信科学吧。 好的，再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上网友阿珍提问，他说最近体检发现血脂高，在网上就看哈，什么血脂高有什么危害，有什么办法可以降低血脂，就是查这种问题的时候呢，都在说一些降低胆固醇的办法，他就想问问这个血脂和胆固醇是一回事吗？它们有什么关系？ 因为刚才我们就讲到血脂里面它有很多项，那刚才我们知道我们有好的胆固醇，有不好的胆固醇，所以一般来说咱们所说的降脂往往都是指降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因为这一类呢我们光靠这个饮食控制可能是很难达到我们一个正常的标准，所以我们会加用他汀类的这个药物。那还有一类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有的人甘油三酯很高，但这部分病人呢他往往是跟饮食关系很大，那像这种呢我们可以建议您先不用药物，先是运动和控制饮食，这个时候控制饮食是有效果的、那也可能您运动和控制饮食之后您的甘油三酯就会正常了。 也就是说结果是一个血脂高，但是其实这个里面细分的话哪一项高它是有具体的，而且呢不同的这个高法我们的这个治疗方案也是不一样的。 对，而且针对不同的人群我们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血脂高是一大类、那里面呢有这个低密度脂蛋白高，那么还有的人呢是甘油三酯高，那么针对这两类人群我们使用的药物和提供的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那特别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的病人呢，那像这种病人比如说冠心病的，冠心病合并糖尿病的，或者读过卒中的，或者是正常人群，那我们都不太一样，我们要求的标准是不一样，这里面就需要有专家和专业人士的建议了。 好嘞，那在这儿我们就替一些我们经常说高风险人群哈来提问一下，如果说刚才出现的这个低密度蛋白特别的高，我们说坏的这方面比较高，同时冠心病糖尿病又都集于一身，那这样的一个人对于他的一些测量指标的要求，我们说是可以适当的放松呢，还是说应该更加严格才对？ 像这种病人我们肯定要控制的比较严格，那比方说刚才我们讲到冠心病合并糖尿病的这种病人，那有的病人讲了说我这个血脂在正常范围，那是不是我就合格了吗？不是这样。那如果是冠心病加上糖尿病的病人，我们认为是非常高危的这个人群，那像这部分人群我们要求低密度脂蛋白要控制到 1.7-1.8 左右，所以要远远低于您所看到的正常值的范围。 怎么样，正常值它只是一个对于健康人来说的这样的一个参考值，如果您本身已经有了一系列的基础慢病的话哈，那么您就变成高风险人群了。 对，我们要求的就非常严格。 这个时候他们有一些人啊，这个时候也特别想提醒一下自己认识的朋友包括家人哈，有的时候只是看着检查数据报告上的某一个值认为自己达标了，然后呢自己的这种防备心理就降下来了，不好好吃药了，不好好去治疗了，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危险或者是错误的行为。 对，而且血脂高往往病人没有任何的症状，它不像我们有的时候病人血压高的时候它会有头晕的症状，它血脂高往往它没有太多的症状，所以呢可能我们容易把它忽略掉。 只是在我们体检或者是我们去看病的时候，可能才发现哦，我还有血脂的这个问题，可能我需要进一步去处理。 对，所以说你看今天我们提到的关于血脂的这件事儿呢，大家就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了。可能很多人也特别想问说血脂高能怎么的啊，那我们就来跟大家科普一下，这血脂高到底对我们的身体它会有哪些危害性呢？或者说哪些我们听了哎呦挺吓人的一些疾病跟这个血脂高之间有密切的关联呢？ 血脂高实际上我们讲了它没有症状，很多病人就讲我没有症状是不是就没有危害呢？并不是这样，我们讲我们的动脉硬化实际上都是跟这个血脂高是有关系的。 动脉硬化 那么动脉硬化是什么的基础呢？比如说我们发生了冠心病啊，那么比如说我们中国是一个卒中的大国，发生了脑卒中、 啊， 这些实际上就已经是非常严重的后果了。 哎呦，所以你看平时我们特别怕的是这个脑卒中，我们说梗了，脑梗了哈，这样的一些情况的发生，包括脑梗啊、心梗呀，甚至说我们说爆血管了啊，这个听起来足够吓人了吧？那是你其实不知道它的这个背后，相当一部分的人其实平时就是这个血脂高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 往往我们讲很多高血压高血糖三高人群嘛，所以他高血压糖尿病他往往容易合并有 高血脂。 所以有的病人经常讲说我是不是血压高了引起这个血脂高了呢，或者说我们糖尿病这个引起的血脂高呢，我们讲这三个往往它是容易并存的问题。 三大健康杀手。其实呢，这也就是为什么说现在同时患上三高的人是越来越多哈，那么大家就更要引起重视了，因为它有点像一个恶性循环，彼此作用，可能同时呢，它的这种对于身体的危害性就会更加的加剧哈。所以无论是这个哪一高吧，血压高的、血糖高的还是这个血脂高的，都要引起重视。包括刚才我播的那个资讯里面的这个尿酸高的哈，这都四高了。 归根到底就是生活方式很重要， 很重要。好，那么大家可以继续来和我们的嘉宾一起互动和交流。我发现非常多的朋友他们已经发来自己的这个答案了哈。今天我们准备的有奖互动问答题是：高血脂都是吃出来的吗？啊，除了这个吃出来的，还有可能是跟什么样的一些因素有关系？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我们说越详细越好，我们会最终挑选两位答对的听众朋友，为您送上的是特别实用的健康小礼物。抓紧时间来参与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010-6515-0822 6515-0833，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收看节目您的手机可以下载腾讯视频、新浪易直播，搜索健康加油站，我们正在进行视频直播，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答案。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 好，互动平台上网友舍得问了，说专家好，我不胖，平时啊肉啊油啊我们家控制的也挺严格的，而且我还每天坚持走1个小时，为什么我的血脂就是降不下来呢？不胖，然后呢油肉也控制，同时他还运动，那为什么这类人可能也会血脂高呢？这是什么原因呢？张主任。 所以刚才我们讲到啊，说这个血脂呢里面有好的胆固醇，有不好的胆固醇。那不好的胆固醇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对。 那么还有一个不好的就是甘油三酯。那么甘油三酯它跟饮食关系比较大。那么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它不光是跟饮食有关系了，它跟我们的体内合成、肝脏的代谢有关系。那么所以有的人就讲了，说我很瘦，我基本上是素食，我没有吃任何这个高热量或者是高胆固醇的食物，可是我确实血脂是高的。 它的甘油三酯可能是正常的， 对， 但是它那个低密度脂蛋白可能就高。 对，那像这种一般来说往往这种病人可能还是个家族性的可能他的父母或者他的家族就是有这种情况，那像这种我们可能还是要积极的去药物干预了。 就是说 通过饮食调整和适当运动解决他的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往往这种病人，我光靠这个运动和控制饮食，他可能达不到我们正常的要求。 那是单纯的这一类，比如说他的这个就低密度脂蛋白比较那个 高， 对、 嗯， 那这样的一类人呢，到最后他的结果，就比如说也没有什么症状，像没有什么样的感觉，他的那种风险会高吗？ 会高，因为血脂高它毕竟也是一个我们冠心病的这个危险因素，因为你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动脉硬化的进程是逐渐增加的和进展的、 嗯、 所以我们讲家族性的这种高脂血症、 嗯、 有的时候处理起来可能有的时候临床更棘手一点。 好嘞，在这里我们就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了，也就是高脂血症哈，它真的不仅仅是胖子和很多吃肉者的专利，一些瘦子甚至是素食者，如果同时您平时也是正常运动的这样的一类人，一检查发现依然血脂高的话，这类人是更要警惕起来的。 对 对，更应该及早的到医院来进行就诊，我们通过这个药物治疗来进行适当的干预的。嗯，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哈，这个网友双双提问，高密度总是低，这是怎么回事？应该是高密度脂蛋白，它这个总是低，上不去。 高密度这个脂蛋白总是低啊，我们说这个高的它应该是越 高 越 好， 哎，那么总是低呢，往往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可能跟缺乏运动有关系。嗯、 哦 所以一般来说呢，如果单纯的高密度脂蛋白是偏低的，那么我们不建议您药物治疗，我们还是建议您适当的去运动。 嗯，双双看看您自个儿每天的运动量怎么样、嗯、我们每天这个微信运动上不都看走多少步吗？可以给他们一个比较直接的建议，比如说我们每天就是通过这种快走的方式走多少比较合适。 嗯，实际上关于运动的问题啊，我们这次虽然不是讲运动，但是我们也是提醒大家、 嗯、 因为现在微信运动大家会看到我们有的人经常在走，每天走的量很大， 拼量一样。 对，但是我们觉得一天一万步是可以的、 嗯、 而且有的特别是老年人群，他本身就有这个骨关节的问题， 嗯、 那么像这种往往我们就不推荐您去过多的走。那实际上我们会跟大家推荐其他的运动方式，比如说我们讲游泳，游泳就是很好的这个运动方式、 嗯、 或者有的人他喜欢瑜伽、 哦、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运动方式 也是可以的，对吗？ 对，我觉得您可以去配合这些运动，并不是说我每天一定要走到几万步、嗯、要占领这个前面的前三名 排行榜。 对对对， 好嘞，这一条也是特别的提醒哈，双双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自个儿的这个运动量是不是足够。如果我们是比较年轻的这样的一位朋友，或者说没有骨关节病，那其实快走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种，每天我们就保证像一万步左右就是可以的哈， 跑步也是可以的呀。 对、嗯、坚持一段时间，我们来看看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它有没有升上来。 嗯， 好，健康加油站，各位呢可以继续把您关于降血脂方面的问题随时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热线电话 651-5082 651-5033 发送过来。另外呢，我们的各位网友下载腾讯视频、新浪易直播这两个平台，今天都可以收看到我们健康加油站节目的视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同时别忘了，我们还有有奖互动问答题，高血脂都是吃出来的吗？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实用健康小礼物。我已经看到已经很多网友把他们的答案发送过来了，而且还挺详尽的哈。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请专家来评判一下下您的答案是否合格。好，稍事休息，进入广告，很快回来。 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四十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四十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 人家国情，改革开放四十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北京朝阳医院心脏内科副主任医师张娟和您聊聊如何正确降血脂。您关于降血脂方面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交流，热线电话010-6515-0822 6515-0833，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收看节目手机只要下载腾讯视频、新浪易直播，在收看健康加油站视频直播的各过程当中呢，您也可以把问题呢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同时您还可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今天我们的题目是高血脂它都是吃出来的吗？其实上半段我们的很多问题啊，基本上已经把正确答案说出来了。那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越详细越好发送过来，热线电话、微信公众账号，我们节目结束之前会挑选两位答对的听友送出健康小礼物，抓紧时间来参与。好，我们抓紧时间来回应很多听友和网友的提问啊，张主任。先来看一下这个网友霍，他说替米沙坦片他吃了一段时间了，可是这个血脂怎么也没有降下来呢？是不是这个药不适合他呀？ 首先替米沙坦它不是一个降脂药，它是一个降血压的药物，所以我觉得您应该想这个是不是咱们没 误会了吃药吃的 对，还是说您看看您是不是手里面还有其他的这个药品。 确实可能是有的，他把这个当成降血脂的药在吃着， 但这个实际上是个降压药， 其实是降压药。哇，我们的网友霍，这件事儿您可得整清楚了哈。首先就是看看他有没有这个高血压，对，这段时间血压是不是稳定，我们也能判断出来这个药是不是有没有吃出什么问题哈。另外呢再去查看一下通常我们现在那几类降脂药都有什么。 实际上大家很容易去看，我们往往大家在医院里面开的都是后面带有他汀的。 对，您查查有没有这个手里边药盒上写着某某某他汀。 对，我们有很多药品，那么看看有没有他汀这两个字。 然后这个它其实是降脂药哈。另外我觉得如果降脂药、降糖药、降压药就是都在一起，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医院尤其是这个北京的三甲医院都有这个用药咨询中心，您可以把您的这一堆药甚至是包括其他的一些药品哈，一起拿着，把您每天都吃哪样几点吃，可以跟专业的药师来帮您看一看。 对， 千万别弄错了，这可是大事儿。好，我们抓紧时间再来看看其他听友和网友的提问。这是携手医生问，想问专家，他的是胆固醇稍高，医生建议呢吃匹伐他汀钙片每晚一片，可是服用之后呢他有肌肉酸痛的症状，想问问这该怎么办，如果服用一段时间之后血脂正常了，那还用继续服用吗？谢谢。 这个问题挺好的。首先呢我们看啊，这位提问的呢，他说的他吃的是普伐他汀，匹伐他汀， 匹伐他汀， 匹伐他汀。你看他含有他汀两个字，那么他会吃一个降血脂的这个药物。那么降脂药吃完之后，有的人出现肌肉酸痛，那么首先我们要明确这个肌肉酸痛是不是跟降脂药物有关系。那刚才我们讲到很多的老年人，他可能有关节痛，所以这个关节痛并不是说我们的肌肉酸痛，是不是吃药物以后出现的这个肌肉的酸痛，还是说本身我们就已经存在这个肌肉或者是关节的这个酸痛，它往往是一个下肢的疼痛，那么对称的出现啊，最近的出现，那么停用或者是减量这个降脂药物之后，这种酸痛就消失了。另外我们还可以去医院去做一个化验，那么化验的时候呢，我们里面有肌酸激酶这个指标，如果肌酸激酶是升高的啊，那么特别是如果说超过上限，我们正常值的上限的5倍，那么就要警惕了。那么可能会出现这种降脂药物引起的肌病啊，我们讲肌肉的肌疾病，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要特别小心。所以降脂药物它会出现肌痛或者是疾病的这种情况。那么像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是建议您要去找 专业的人士来咨询这件事情。那么比如说我这个是不是跟降脂药相关的肌痛啊，那么是不是需要停用这个药物或者是减量这个药物。那么因为我们刚才讲到了他的血脂高他是哪一项高，另外他是不是合并有其他的问题，比如说他有没有冠心病的问题，糖尿病的病人，那么可能像这类的病人我们是需要去一直服用降脂的药物， 一直服用。 对，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看看是不是要减量或者是换药或者是改用其他的这个药，因为我们除了他汀类的这个药物还有抑制胆固醇吸收的这个药物，这像这类药物呢它同样也可以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 对，所以呢首先要判断就是是不是真的由于这个药才导致的你的这个肌肉酸痛的这样的症状，可以调药也可以减量哈。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要由医生来判断您这个药物是不是还要继续的服用下去，这个很关键。 就是他觉得如果血脂正常了，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也都是这么想的，就觉得啊，最近比如说感冒发烧了，那我吃了这些药之后我的症状解除了，那肯定这个药就不用再吃了。像一些高血压的患者知道我但凡确诊高血压了我需要终身服药了。那么对于降血脂这件事儿的话，如果血脂正常了还用继续吃这个药吗？ 所以刚才我们就讲到嘛，不同的人可能我们要采取不同的方式。如果说单纯只是一个血脂的升高，那么我们首先我们讲到我们会建议他生活方式的改变啊，那么控制饮食运动都没有效果，那么必须要加用降脂的这个药物的时候呢，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危险因素，我们把血脂降到正常之后我们可以停用。有的病人可能我后面再复查的时候就正常了，那像这种我们不要求继续的再服用。那么有的人刚才我们讲到特别是那种家族性的高脂血症，我可能一停了药我这个血脂马上又升高了，那么像这种可能我们就会建议您继续去服用。那么还有就是必须要吃的，刚才我们讲到比如说冠心病，放过支架搭过桥，糖尿病，那么中风以后的这种病人，那么我们可能就要建议您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咨询您的医生，我是不是需要长期的服用，那么我的这个血脂应该控制到多少这个指标这个需要咨询我们专业人士的意见了。 好的，绝对不是说你做了吃了一段时间之后一化验然后发现正常了您就自己停药了，这是不可以的。 但是也不是说绝对没有可能说我这个就不能停， 但是一定是要咨询了专业的医生。 对 对，医生会告诉您恭喜您，您的这种情况是可以停药的但是不好意思您的这种情况真的是需要一直吃药的，对不对？ 对，所以实际上刚才我们会给大家讲就是我除了这个降脂药物的使用之外生活方式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 很重要，对。那其实同时也回应了美妈的提问，她也是说如果得了高脂血症的话一定要长期吃药吗？如果服药后降到正常还需要继续服用吗？她今年是58岁。 那么我们不能单纯去看的年龄，我们要看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冠心病，那么特别是如果是50多岁的女性，那么她绝经了这个时候我们讲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冠心病存在的潜在的危险因素， 那个阶段也是属于女性患上各种心脏疾病的一个高风险的一个时间段。 因为性别优势我们消失了， 对， 可能我们的女性慢慢的她的这个冠心病的发生率也在增加 增高了。我们上周末的时候还做了这样的节目呢，说的就是其实在这个女性我们说更年期之前我们有雌性激素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哈，对，所以呢女性患上就是各种心脏疾病的这个风险基本上是男性的1/7，当时有这么一个数值，但是一旦到了这个更年期甚至是之后蹭蹭蹭我们的这个患病的这个几率就基本上与男性持平了。 对，而且关键是很多女性她的症状有的时候不太容易识别， 容易被更年期的症状给她就弄混。 对，有的时候就觉得可能是不是跟你情绪有关系啊，跟你劳累有关系啊，所以往往女性冠心病她容易被忽略， 容易被忽略。好，所以说像美妈咱们这个吃药的情况包括您的这个问题哈，一段时间之后应该 还是要到医院来进行复查。通常我们像这种降脂药吃多长时间是要求去复查的？ 是这样，如果是第一次刚刚开始服用的话，我们在一周的时候我们应该在一个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复查我们的这个血脂，一个月的时候复查血脂、肝功，还有刚才我们讲到的肌酸激酶，因为有的人可能会出现肌痛的表现，但有的人可能没有肌痛的表现，但是肌酸激酶也有升高的，因为亚洲人群要比欧美人群这种表现好像多一点，所以我们是需要注意的。 这是一个月，就是对于初次开始吃他汀类药物的人哈，您这吃了药一个月了，您别觉得就一直坚持吃下去哈，应该到医院来进行一系列的这种检查呢。首先看看这个药的效果怎么样，对，有没有对身体的一些脏器造成一定的影响和损害哈，我们必须得及时的来关注这件事儿。那如果说啥问题没有啊，这后续怎么办？ 比如说我们讲经过这个初期的这个化验之后，我们有的病人是需要长期吃，打个比方说冠心病、放了支架或者大过桥的这种病人，我们要求他长期去吃。那么我们经过前期的这个检测之后呢，病人的指标都比较稳定了，那我们可以半年到一年做一次血液方面的这个检测就可以了。 就是说监控的这个时长就可以拉开了。 对， 半年或一年一次。 对，但是我们讲的是病情稳定的时候，如果发生变化，那可能随时需要再去做。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兰花的提问哈，他想问问，他是高密度脂蛋白高，低密度脂蛋白呢也高，总胆固醇呢同时也高，这问题怎么办？ 这种呢确实是也有，但是也不多啊，所以我觉得呢，就是首先啊，刚才我们讲到生活方式我们要去改变。那么我们不管，虽然讲到我们有的病人他光控制饮食和运动没有效果，必须要加重这个降脂的药物，但是首先我们第一条一定是说您先要看一下您的饮食控制了吗，您的运动加上去了吗，如果说仍然还高，那么可能我们还是需要加用降脂类的药物来控制那个不好的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了。 好的，艾薇儿他说，据说总胆固醇包括高密度和低密度，我低密度和甘油三酯都正常，高密度高，总胆固醇呢也就偏高，是不是总胆固醇偏高由高密度高引起的呢？ 这个还确实是有点关系，而且呢刚才我们说过高的肯定是越高越好，所以呢您这个不用担心了，还是挺好的， 挺好的， 继续保持下去可以， 该高的高，该低的低。再来看看这个刘叔叔打来电话咨询，他说有人说总胆固醇降到 3.9 以下容易得炎症，总胆固醇降到 4.6 以下容易得癌症，这是真的吗？ 首先是这样啊，就是早期在他汀药物的这个临床的研究之中呢，曾经有人关注过说我这个血脂降得太低会不会容易发生这个肿瘤的风险啊，甚至国外他们还做过就是会不会发生这个自杀的这个增加 啊， 但是最后的这个结果都发现呢这个血脂降低跟这些没有关系。 好的，跟什么炎症啊和癌症呀，与这个血脂降低之间是没有关联的，刘叔叔您放心哈。我们再来看看乐乐爸提问，他说专家您好，男性44岁，上个月体检总胆固醇 6.91， 高密度呢是 1.77， 低密度是 4.93， 甘油三酯 0.61， 他平常经常运动，血糖血压都正常，没有其他的什么心脏不适，请问他这种现象用吃药来控制吗？如果吃药的话什么时候需要服用呢？谢谢。 刚才看到您这个指标，而且听到您平时有运动的这个习惯，应该是比较平时注意自己的生活方式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血脂特别是低密度脂蛋白是高的，那么像这种情况我们还是建议您要到医院里面考虑启动降脂治疗了，要服用他汀类的这个药物了。因为刚才我们讲到不都是这个吃的问题不能说全都是食物背的锅。那我们讲有一部分跟体内的这个代谢体内的合成是有关系的，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要去服用降脂的药物一般来说我们服用降脂药血脂是可以降到正常的，所以您可以放心。 好的，乐乐爸，我们还是应该尽快到医院这个就是挂什么的号是比较合适的？ 挂心内科都可以。 心内科有挂这个比如说内分泌什么的吗？ 内分泌科也可以，但是因为高血压和高血脂基本上处理都在心内科。 好的， 乐乐爸建议您挂心内科的号，然后咱们具体呢根据哪一项低哪一项高不合适的，我们可以通过药物来进行调整的。好，我们再来抓紧时间来看一看哈，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发来一些他们认为的正确答案，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问答题嘛。高血脂都是吃出来的吗？我们先来看看听友们都是怎么回应的哈。美妈说了，高血脂不一定都是吃出来的，有家庭遗传因素也可以导致高血脂症啊。胆固醇多数都是自身合成的，即使你不吃高脂肪的食物，甘油三酯和胆固醇也会高啊。好运旺旺说，您好，不都是吃出来的，体内的合成啊，运动量过小呀，烟酒过度啊，对血脂都会有影响。李梅说了，不都是吃出来的，还与代谢和遗传有关系。咪咪是这么说的，你们好，血脂高不完全是吃出来的，体内合成也有关系。都好专业我觉得啊。网友期待说，专家主持人你们好，您好，他说血脂 70% 是身体内部自然形成， 30% 是吃出来的，他还给了这个数字比例。我一听到数字的时候吧，就会觉得数字的东西好像特别严谨特别靠谱，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他说的这个靠谱不靠谱？ 它不叫自然形成 啊， 实际上我们讲了这个，体内它确实，刚才我们讲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它有这个控制饮食啊，那么甘油三酯它主要是跟饮食和运动关系比较大，那么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么它确实一部分是跟体内的这个合成有关系，那么一部分跟我们的这个饮食和运动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并不完全说它叫自然形成。 好的。 但是另一方面呢，确实刚才就像大家回答的很好，就是它跟这个生活方式跟饮食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另一方面跟我们的这个家族跟基因跟遗传有关系，特别是刚才我们讲到那种家族性的高脂血症，有的时候病人就是挺瘦的，可是他你跟他仔细去问他的时候，他可能会告诉你，不但我的血脂是高的，可能我家里人他的血脂也是高的，我的爷爷奶奶可能也有血脂高的这个问题。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更加验证了它不仅仅是由于自己的这个饮食之间的关联，还跟这个基因也好呀。 对，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讲跟这个基因 啊 跟遗传啊可能都有关系。 都有关系。网友霍也发来他的这个答案，他说跟吃有关系但也不完全是。还有的网友的回应也是特别简单的，直接说不是和不是的。一往直前一直前行，他说血脂高和吃有关系。如意的答案是高血脂与饮食有关，与代谢有关。第一密度脂蛋白高，只控制饮食不行，要配合药物。甘油三酯高与饮食关系大，可以先从饮食上控制。 对，我觉得这个回答的真的挺好的， 太棒了。 对，特别是就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有的年轻的病人啊，他那个甘油三酯很高，通常我们会问他，哎，你头一天晚上吃了什么？有的病人可能就跟我们讲，哎，我头一天晚上去吃了火锅 啊， 我吃了香锅，可能 都爱吃的。 对呀，这时候一看他的甘油三酯是高的，那么往往我们会建议他，哎，你先控制饮食运动，你过一段时间再复查， 再来看看。 那么这次复查的时候，头一天晚上就不要吃这么油腻了。 所以这也提醒哈，我们如果想要去做一些检查或者是做体检之前，其实都建议前三天您这饮食啊就得规律点清淡点哈，要不然很容易就会 用前三天，主要是您 头一顿 前一天晚上不要再吃那么多夜宵或者是我们所说的这种高胆固醇的这个食物 了哈。我特别想问问，就是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真的是除了我们说的什么大鱼大肉的那些特别容易被我们给忽略到，但它其实是高胆固醇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呢？ 实际上关于这个食疗确实是大家都一直很关心又有很多争议。所以一般来说呢，我们给大家的这个建议并不是说我绝对的光要吃哪一类的食物，或者是绝对不吃哪一类的食物。比如说关于这个过鸡蛋的问题 啊，过去我们经常说这个鸡蛋好像跟这个胆固醇升高是有关系的， 嗯， 但现在呢又发现呢，并不完全都是鸡蛋的问题，所以鸡蛋对于高脂血症的病人它是可以吃的， 哦， 但实际上我们对任何食物都是采取一个要全面、 嗯， 均衡 对 和适量，不能说我一天我要吃好几个鸡蛋，也不能说我一个鸡蛋都不敢吃， 嗯， 至少我觉得就是一天我们吃一个鸡蛋还是可以的，或者我们一周啊，吃3到5个是可以的， 嗯 啊，那么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像海带呀，啊，这些可能它是一些有益的这个降脂的食品，但你也不能说我就天天就吃这个降脂的食物，那么特别是有一些。比方刚才我们讲到需要服用降脂的药物，我光去食疗，我不 觉得 这个他汀类的这个药物，嗯，这个是不行的。 对，有一些这个食物呢，绝对是不可以替代药物在治疗上来使用的。 对，特别是我们很想跟大家讲的，就是有一些保健品， 嗯 啊，它声称有降脂的作用，但是它不能替代我们所需要的这种降脂的正规的他汀类的这个药物。 好的，这个花自芬芳也发来他的答案，高血脂不一定都是吃出来的，各种原因，有遗传因素、家族因素，有不注意饮食习惯，有不爱运动，还有已经血脂高了还不注意这个大吃大喝的这样的一群人哈，这个答得特别好。那今天我们的这个获奖听众就是花自芬芳和如意这两位听众朋友，那么大家日常呢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积极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都有可能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健康小礼物。我们也请这两位听友哈，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把您的联系方式发送过来，后续呢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好，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要再次感谢张娟主任的做客，谢谢您。 好，谢谢。 也要感谢听友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明天下午4点半北京口腔医院药学部主任刘洪涛跟您来说说护齿健康口腔药师的应对之法，那么关于这个口腔用药有哪些要注意和了解的内容呢，明天下午4点半我们再见，稍后为您播出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明天见咯。 75859德国都方刷新，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 哎， 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8月、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8转销售部。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呢。 微软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